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午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于老侠中了暗器了。如果说谭桂林不用下午门的这东西，那老侠客根本不至于被火遭擒。现在被捆上了，老侠客让一口凉水喷醒了。哈哈哈！唐桂林内，你身为侠客，使着臭贼使用的下午门的暗器，你丢脸不丢脸呢？瞧吧，老侠客，我使用的东西正是死者法坤之物。我本想把他给杀了，可是他低头认罪了。我想把这东西带走，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毁了。没想到您来了。老侠客，您是前辈，我是晚生，从武艺上讲我是甘拜下风，万般无奈我谭桂林出此下策。您想蝼蚁尚且贪生啊，老前辈请您原谅。您瞧，我把这下殿之物销毁。谭桂林说到这儿，用宝剑刨了个坑，把这烟火筒劈成四半，往这坑里一放，然后倒上水埋结实的。老侠客，您该满意了吧？成，行了。老侠客，我请问问您，是不是您去剑山帮着官人去打这蓬莱岛啊？哈哈哈哈，唐贵林内，你算猜对了，我们就是要到你们这王八窝，把你们这鱼鳖虾蟹全都灭了。对了，老侠客，如果您答应我们不去剑山，我就把您给放了。小子，你要敢放我，我就把你们三个人全都摔死，然后再上剑山。老侠客，放虎容易擒虎难呐。您要是固执己见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非杀您不可。别啰嗦，小子，你要杀就杀。嘿，于东海不是惧死之人，那不是连累了这二位吗？嘿，好汉的脖子是拴马的桩子，您就来吧，快着点。谭桂林就跟俩哥哥说，大哥二哥呀，送他们上西天。这哥仨各自拉刀。就在这时候，北大殿的石头狮子上头站着两位，这二位高声喊嚷：怀远来了。哎呦呵，哦，我也是怀远来了。这两个人呐，互相问话，可并没跟唐桂林他们说话。但是哥仨这刀还没下去，听这俩人说话，顺声一看，石头狮子上头一边一位。嘿，这二位新鲜，岁数大了，须发洁白。西边这位穿着一身米色绸的衣裳，肋下配着宝剑，是一张赤红脸，白胡须，白小辫，脚下福字里鞋。东边这位瘦小枯干，大白胡子，穿着一身蓝单尖洒鞋，白袜子。嘿，凤琪看见了， 这不是我师父郑谷侠懂钱懂画一吗？不错，正是清初顺治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之首，那么老侠客也怎么来了？因为剑山蓬莱岛派出拔寇来大闹建州，建州的知州黄国英是大清朝的官员，他串通了剑山，从地道里头把剑山的人弄出来，要暗害钦差大人年羹尧。幸亏董谦老侠客也到了，三次救钦差，剑山蓬莱岛莫奇雨修都来了，老侠客爷拿着钢胆打走了莫奇雨修。嘿，没想到他这铁球呢往出一扔，有人给抄走了。董谦一听啊，听这声音，他听声辨物，他知道莫奇雨修跑了，但是抄我铁球这个不是莫奇雨修。大丈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，老剑客爷这钢胆也就是铁球，那是自己的兵刃呐，剑客爷能丢吗？马上追出去了，跑出建州一看呢，发现树上有字样，树皮刮了，写了五个字，找铁球往北。老侠客爷寻着字样就往前找啊，找着找着，哎，一棵树，树皮刮了，找铁球往北。就这样找找这字样，寻着寻着找到了陕西，出潼关到了河南，过黄河就找到魏辉府了。结果到这儿怎么找这字样没了。嘿，董老剑客爷长叹一声，嘿，真是烦恼皆因强出头，哎，我这跟头栽了，得了，我往北入直里吧。这样呢，老剑客爷走邯郸经保定来到了涿州，白天呢走太热，干脆我晚上走。董老剑客爷晚上走，走到了码头镇，突然间发现前边有个人影刷刷刷的快呀、啊、剑客爷一哈腰追下来了。开始追的时候啊，两个人相隔有20丈远，前面这位一看后边有人追，这位呢就用上10成劲刷刷刷刷，他一加劲倒坏了，回头一看，这位怎么更快了？那董老剑客爷多好的步伐呀，两个人相隔10丈了，前面这位一看呢，我还得快跑，就把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，快如电车风驰，嘿，又坏了，剑客爷追上来了，首尾相连了。董老剑客爷高声喊嚷：站住！这位站住了。老剑客爷一瞧前面这位也是个老人，这位老人回头看了看董老剑客爷：老爷子，您叫我站住干什么呀？这一问呢，把董谦给问住了，张嘴结舌，心说我叫人站住我干什么呀？老剑客爷来个不讲理：我叫你站住，你不会不站住吗？啊，你还能讹走我200钱吗？老爷子，您叫我站住我就站住，我问您叫我干什么，您怎么说出这不讲理的话呢？ 哎，这夜晚之间你施展夜行术，我就琢磨着你不是好人。 老爷子，您说我施展夜行术不是好人，您这不是也施展夜行术了吗？您怎么这么不讲理呀、啊、 不讲理，100年前我就不讲理，没生理的时候我就不讲理，我施展夜行术不算数，你施展夜行术就不成。 老爷子，您施展夜行术怎么就不算数呢？ 哎，我胡子白啊，岁数大就不算数，你还差点。 老爷子，您倚老卖老，我也70多了，我要说我岁数小不算数， 您岁数大算数的。我就怕你不敢嘞。 前面被追的这位老人气坏了， 气说我打你呗。 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问心一掌，老剑客爷用掌一穿他，金丝缠腕一拿，唰！ 前面这老头 往回一躲手，这剑客爷往前送。您说这董老剑客把持多高啊？ 你躲，我往前送，跟着往前一使劲， 就瞧这老头来了个大眼壳，站起来他就愣了。老爷子，您准是成名的剑客爷吧？您是哪位呀？在下敢问您贵姓高明？ 哈哈哈哈，算你聪明，老夫四大名剑排行在首，镇谷侠董化一。 哟，剑客爷老前辈晚上给您磕头了，请起请起。 算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是谁呀？ 晚生住在涿州东关娘娘庙的后边，姓赵，单字名谦，人称火德真君。 哎呦，原来是赵二爷。 董老剑客走遍名山大川的，谁不知道啊？这位火德真君姓赵名谦，排行在二，人称赵二爷。他也帮着佟林消灭了不少贼，帮着佟林保住了钦差大人，保住了金牌，烧了七星八宝转心亭，把贼人给七星山给破了。老英雄一想，没事了，这钦差大人跟着佟林够奔四川，我干嘛去？我回家瞧瞧去，离家可两年多了。火德真君赵谦这才回转涿州，没想到到了家中一看呢，老妻都死了一年多了，老爷子可难受了，没儿没女，老两口子这一辈子连脸都没红过，自己竟行侠仗义去了，留着这老妻老在家中守着姑姑子，到现在死了我都没在跟前。老爷子一痛哭，到坟前祭奠扫墓吧。赵二爷一览心灰了，你说我这一辈子行侠仗义，哎，竟干好事了，连个闺女都没有，甭说儿子了，得了，我呀出家当和尚去，弄个无忧无虑。赵二爷在家中住了些日子，把家人都叫来了，人头份，把财产土地房屋全分了，每人领一份。告诉你们啊，我走可就不回来了啊，你们各自好好过日子。赵二爷带足了路费，从打这天开始离开家，四海为家，想找个好庙，找个好地方出家当和尚。今天晚上走到码头镇，巧遇董谦董化一。老剑客爷一问，赵谦就把事情说了。赵谦内，你可看破了红尘了，无亲无挂了，好，逍遥自在。老爷子，您是从哪儿来呀？董谦也把自个儿的事儿说了，我找这铁球来了，字样没了。老剑客爷，您这字样到魏辉府就看不见了，据我想，这抄您铁球的人肯定是您的老朋友，绝不是您的敌人。想跟您开个玩笑，老爷子，您未恢复有没有朋友？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呐。董谦一听，嘿，有多少您的兄弟了？一个是关家铺的金谷侠关九公，一个是牛剑村道柄清真数传天外西域大侠马俊。嘿，老剑客爷，为什么单单在魏辉府这字样就没了？一定是他们老几位其中一位，嘿，把您的铁胆给抄走了。晚上我没事，我帮您找找怎么样啊？行，嘿，接班走吧。来，老头接班了。 老二位一块走，聊着天走着也不闷得很。今天晚上走在清源地界，天要下雨了，这爷儿俩呢也到铁佛寺来避雨，这叫无巧不成书。赵二爷就跟董谦说：“老见他爷呀，这铁佛寺的和尚叫法快，前几年我可听说了，他的名声可不好啊。没事儿，咱们爷儿俩能怕谁呀？走，离着这庙近了。”老见他爷一拉着赵谦：“嘿，二爷你瞧，这几个人干嘛的？”老剑客爷，您看这不是太原府于老侠吗？那俩年轻的呢？老剑客爷，我不认识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岁数大点的是我徒弟，那个小点的我也不认识。老前辈，这可是座黑庙啊，您听于老侠可报名了。哼，你别看他报名了，我告诉你，赵二爷，这个于老侠也看出这是公庙来了，他报名啊，他是告诉贼，你要想害我，我姓于，西方侠，你留点神。嘿，老剑客爷，您说的太对了。这于成、凤琪、于斗爷儿仨进去了，这老爷儿俩越庙墙飞身就上了北殿。董谦就告诉赵谦说：“钱内，你在这地方注意查着点，我到配殿去看看。”老剑客爷身轻如雨，到了配殿的后坡，施展老猿坠之倒踩甘泉，由打后窗户往里一瞧，哼，知道于斗还是成名的老侠客，武艺精湛，那儿留着神，住着意呢。董老剑客心说，这于老侠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倘若我这点动静让于洞海发现了，我可清出四大名剑之首，那可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于老侠他们在这吃饭喝酒，董老剑客看出毛病来了，怕这爷仨发现，所以老剑客爷就回到了北大殿，告诉了赵二爷。老剑客爷，您怎么不叫我去呢？嘿，赵钱内，这于洞海武林大侠，功夫上乘，你的本事可不如他，倘若被他发现了，反美不美吧？哎，我说这话你可别过意。 那是，老剑客爷您说的太对了。 跟着于老侠抓死了法坤，谭天谭桂林跟他两个哥哥过来动手，抓住了凤栖于斗，又用这下午门的东西把于老侠捉住了，把这爷仨捆上了。谭天谭贵这哥仨亮兵来要杀于洞海、凤琪、于斗，那这二位剑客爷能不管吗？老爷俩一个眼光站在石头狮子上就聊上了：“还愿来了。”哎，还愿来了。 老爷俩跟着往上一窜， 董谦、董化一过去了，唐桂林这哥仨往回这么一退，赵二爷真快，亮宝剑护住这爷仨，就把这爷仨的绑绳一一解开了。董谦、董化一把谭天兄弟挡住了：“好贼呀，竟敢加害于老侠了！” 这老大谭田呢离得最近，抡刀就奔着董谦砍来了。董老剑客爷唰一变脸，左手一切叉，右手照着给谭老大胸前砰的一掌就打上了，这一下把这谭老大打出一条去。如果董老剑客爷这掌上要发力，就能把谭老大打死啊，幸亏掌下留着情了。老二谭弼是捧刀就扎，董老剑客爷啪一甩着银髯，左手一捋银髯，右脚扁踩卧牛腿，砰，整踹在老二的后腰上。这谭弼一溜滚咕噜出去了，老三谭桂林迈步就过来了：“老朋友，请留下名姓，老夫正骨侠董化一。”老 人也聪明报姓啊。 好家伙，这谭田谭碧老大老二心里来蹭蹭上房就跑，谭桂林吓得飞身也上房了。您说这老剑客爷多大的威力，凤起就把这笔管枪抄起来高声喊嚷：谭田，我师父托灵性吓得你就跑了，你哪儿跑？这凤起上房就追，好在是轻纱帐啊，谭桂林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如漏网之鱼，这阵跑啊，凤七是恋恋不舍，撒腿如飞在后边追。谭桂林东一头，这凤七西一撞，追了半天没追上，可是也没落下。天快亮了，东方发晓，远似中秋，岩村机场。谭桂林站在了旷野荒郊，他是又渴又饿呀，唉，找地方吃点什么吧。这位元帅往西走，看见前面有个村子，到了东村口，东村口有个大片树林子，挺茂密。穿过树林子进村子一看，路北三间门脸，两层小楼，是个包子铺，里边呢人声嘈杂，谭桂林就进来了。有客人来了，伙计赶紧出来了。哎呦，爷爷，楼底都满了，您楼上请，楼上是雅座，您能叫彩，您能喝酒。 楼上开座，您请。 唐怪林顺着西边的楼梯就上了楼了，紧对着楼梯口的有张小桌子，唐怪林呢就坐在桌子的里边了，脸冲着楼梯。伙计赶紧过来擦桌子，爷爷，您吃点什么呀？伙计呀，给我来两个菜，二十个包子，一碗糖粥，半斤酒。伙计要下去了，时间不大就都给端来了。谭桂林是自斟自饮，喝完了酒，吃包子，喝糖粥，酒足饭饱了，叫伙计算账吧。伙计过来了，爷台，不多不少，六钱银子。报完账了，伙计就得收拾盘碗啊。这谭桂林一伸手掏银子，哟，咱们明白，因为咱们前面说了，他这腰里只有一张20万两的银票，还有家传的半个赤玉莲花，剩下什么都没有了，路费在大哥谭田手里呢。这就是一个大词儿憋倒英雄汉呢。谭桂林这手出不来了。终究是元帅沉得住气，一伸手把银票掏出来了。伙计，出门仓促没带零钱，只有一张银票，连小费我给你一两，余下的找给我吧，谢谢您。伙计接过银票，他也没瞧，腾腾腾下楼了，往这账桌一扔，连小费给一两，六钱的饭钱，余下的找给客人吧。这先生一伸手拿起银票来，戴上老花镜，嗯，越看他的眼睛越大呀。三儿啊，你得了气迷心了。 我怎么会得气迷心了？ 你看这银票是多少银子， 嗨，一张银票能多得了吗？ 你好好瞧瞧，三儿，这伙计这么一瞧，我的姥姥姥姥姥姥掉在井里，我捞姥姥20万呢！ 伸手就把这银票放在脑瓜顶上顶起来了。先生哎，您瞧这怎么办？ 哼，三儿哎，怎么拿的？怎么给人家送回去？你就说咱们买卖小找不开，请客爷先带起来。您带着啊，你有零钱你就赏下来，没带着零钱，我们给您记在水牌子上。您爱什么时候给？您就什么时候给 行哎。 这伙计二次腾腾腾上楼了，把这银票放在谭桂林面前的桌子上，把先生教的话一说。哈，谭桂林也乐了，伙计啊，你瞧瞧我是骗饭吃的人吗？啊，下回再说。 离家。

由收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这伙计把这20万两的银票给谭桂林送回来了，别呆，您爱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。唐桂林用手指着自己，伙计啊，你看我是骗饭吃的人吗？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告诉你，我姓谭，我是四川人，我呢还得会经过这儿，我到时候加倍奉还，怎么办吧？你再给我泡壶茶来。是。伙计把茶壶茶碗端上来，唐桂林一个人坐着喝茶，心说这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地呢，看起来的我还得想办法借点银子。唐桂林就把这20万两的银票带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伙计就喊上了：“老板开座！”腾腾腾上了一人，这人左手拿着枪，嘿，唐桂林心说冤家路窄，上来这位正是金莲花凤琪。因为谭天一跑啊，凤琪觉得寒碜，让人逮住了，师傅来了，不成，我得把这脸找回来。所以他拿着枪就追给谭桂林，一直追到天光亮了。凤琪呢，他也是又渴又饿，也追着村口进来了，看路边有个饭馆，挑帘进来了。伙计赶紧迎上去：“爷台，您上楼，楼上雅座，楼上开座，请。”凤琪右手攥着枪呢，他往楼上走呢，这伙计在后边跟着。您想这楼梯跟着，当然跟着就比较紧了。快到楼上的这口了，凤琪一抬头，猛然间就看见谭天了。啊，这人呢，他必然有这个动作。他一啊，这只手攥着枪，往后一传这枪，嘿，大丁窜，双头笔杆枪啊！这枪尖锃光瓦亮，就奔这伙计的梗嗓咽喉来了。这伙计在后边比他矮呀、啊，哎呦！伙计往后一仰，扑通咕噜噜噜，我的妈呀！起来这糊了脑袋，头也撞了，脚也崴了，腰也扭了，屁股也钝了。楼上他没事儿，这谭天发现凤琪来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小朋友，你贵姓啊？金莲花凤琪。凤琪，你的老师是哪一位前辈？镇古侠董化一。哎呦，谭天心说你这少剑客呀。凤琪呀、啊、咱们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你看我吃了饭，因为没带钱不好意思，这么办，你坐下吃饭，把我那份也给了吧，然后呢咱们出村到村口再说去，好不好啊？行。凤琪呢就把这枪立在墙角，挨着谭天坐下了。你吃什么了？俩菜，半斤酒，20个包子，一碗糖粥。伙计，爷台，照样给我来一份。伙计心说刚才拿着枪的这么严格约好了，时间不大，照样端上一份来。谭天哪，我吃我可就不让你了，我吃过了，您快吃吧。凤琪饮酒吃菜，这个谭天离着凤琪这么近，他仔细观瞧，一瞧凤琪容光焕发，英风叠爆，红粉相间的一张脸，面似金莲花，真是气死画眉张长，犹如浮粉的河狼啊，怎么长得这么俊呢、啊、他都看呆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凤琪吃完了，掏出2两银子给他饭账，又给了伙计10两银子，给你小费吧。他诚心让谭天看，你没带银子，我10两小费，出手真大方啊。然后伸手抄起枪来，走外头。霍奇心说这二位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您快走。凤琪在前边，谭天在当中间，霍奇在后边跟着，这三位就下了楼了。霍奇瞧着这二位出了饭馆往前走，霍奇赶紧就回来了。这两个人到了村的东口，进了南边的树林子， 谈天，咱们两个人你死我活。 慢着，凤琪啊，你是官人，我是绿林中人，自古冰炭不能同炉，但是就以你我为说，咱们两个人可没有深仇大恨呐、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已然同桌吃饭了，虽不能化敌为友，也能成为点头之交吧。算了吧，今后你往东我往西，伯劳飞燕，你看好不好啊？ 呸，我先炸死你再说。 笔管上分清就是，谭桂林没有办法，只好拉线接招吧。因为头天晚上凤琪输了，为什么凤琪输？凤琪也因为贪功。再说呢，那有谭老大谭老二帮忙呢，可今天凤琪是存心比武啊，把这条枪使活了，崩砸窝挑吞吐撤放，唰唰唰抖出这条枪来，遍体纷纷如飘瑞雪。哎呀，谭桂林心说好啊，这枪法太好了，谭桂林爱这凤琪呀、一边动手心中赞叹。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，凤琪一招狸猫扑鼠，谭桂林浑身捉蟒，砰的一下就把凤琪的枪给攥住了。因为谭桂林有自己的想法呀，把凤琪的枪给攥住了，左手剑白蛇吐信，唰的一下奔凤琪的梗嗓咽喉。凤琪一扭脸，家传的金锁就动换了，哗啦哗。这谭桂林用这宝剑往这凤琪的脖子上啪这么一穿，这金链砰哗啦一下，这金链就折了，金锁往下一坠，谭桂林一伸手给接住了。换到右手一瞧，这金锁做工精细，镶珠嵌宝，光华璀璨。凤琪睁眼看见他急了，谭爹，金锁是我家传之物，父母所赐，你为什么夺走？谭桂林心说我夺的就是这个，他可不愿意还给凤琪呀。因为谭天他有自己的想法，那凤琪哪知道啊？凤琪琢磨他没带路费，没钱了，拿我这金锁变卖银两做盘串，不成我得要回来给他银子。可是谭桂林一听凤琪要，哎，谭桂林把这金锁往兜中一放，就听嘎啦一声响，哎，谭桂林心中一动，他的兜囊之中正放着家传的半个金莲花呢，金锁往里边一放，巧碰玉莲花。他一伸手就把这赤玉莲花拿出来了。谭桂林心中暗想，赤玉莲花是我传家之宝，妹妹的定亲之物啊，难道说妹妹跟凤琪有姻缘之分吗？哼，好啊，给你。他就把这半个玉莲花递过去了。凤琪接过来一看，你这是个赤玉莲花，怎么一半啊？我告诉你，谁说这珍宝残缺不全我不要，我要我的传家金锁。哎呦，凤琪啊，算你识货呀，你给我，算你识货。他又说一句，凤琪急了，一抖枪，咔枪。谭桂林躲过去一摆手，凤琪，你先等会儿，我问你，你府上有什么人？我这干什么？告诉你，随龙进关，我是北京人。这么说你是齐民了啊？郑兰琪，你家中还有什么人？你管得着吗？凤琪呀、你厚了我的饭钱，我问问也没什么关系。好，告诉你，父母双亡，孤身一人。你多大岁数了？30。董老剑客教你多少年的武艺？15年。是啊，凤琪啊，我在剑山，你在北京，剑山跟阁下风马牛不相及，为什么你要去剑山？ 告诉你啊，凤琪呢就把自己在广庆茶园捉拿剑山三叔救了皇上，皇上传下旨意亲赐五品守备，夸官三日，巧遇于老侠，这才爷儿仨奔四川的事儿说了。谭爹，听明白了吗？给我金锁。凤少爷，你先别急，我再问问你，你定亲了吗？那提起婚姻大事，那时候封建的凤琪脸就红了。这也不管你的事儿，问问也无妨啊。好，告诉你，并未定亲，你问的也太多了。不多不多呀，凤琪呀、啊，金锁是你的家传之物，玉莲呢是我的家传之物。我带着半个玉莲，这可是我妹妹的定亲之物。凤琪，你出身宦门，我父亲也做过两任知府，我也是宦门之后啊。我父亲在任的时候是清官，告诉你，我有一胞妹，今年27岁，自幼受父母的家教，论文才琴棋书画样样擅长，论学问三分五点，八所九丘，五帝三王之事，百家之说，是无不精通啊。凤琪呀、啊，论起小妹的相貌，虽古至西施正旦、王昭君、于五凤，难以跟我妹妹相比。我妹妹尚且待字闺中，刚才你的金锁巧碰我家玉莲，我知道你跟我妹妹有姻缘之分，我想把妹妹许配给你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凤琪听到这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心说：师父说我走桃花运，我走的都邪性啊！我跟谭天碰到一块了，他有杀我的心，我有杀他的心。嘿，想不到他要把妹妹许配给我，就这桃花运呐！呸！谭天，你胡说八道！我凤琪堂堂剑客门徒，岂能要你的身敌之位？说到这儿，凤琪就把这玉莲掖在囊中，一抖手中笔管枪，炸！谭天赶紧闪身接招，两个人又打上了。打了20个回合，谭天伸手抓住笔管枪，砰的一下，抓住了。凤琪一愣啊，谭天右手剑对着凤琪的隔嗓咽喉，凤琪。我问你，你要我妹妹不要？ 嗨，凤琪瞪眼，我不要，不要，身边的妹妹唱不出去了啊！非要嫁人呢，我就是不要。 你要不要，我就宰了你！剑往前，对着凤琪就扎。就在这时候，树林外边有人高声喊嚷：“谭天，好大的胆子呀！”你欺负我徒弟董花一在此， 哎呦！ 谭桂林吓得亡魂睫毛，拉着宝剑就跑啊！谭桂林跑了，凤琪就应当跟师父见个面再追。 哎，他就觉得给师父董谦丢了面子了，头也不回，拉着枪还追。 谭桂林跑得快，他也跑得快啊！一边追一边喊。 谭桂林，上天追你到凌霄殿，下海追你到水晶宫， 隔这么着，饭也顾不得吃，水也顾不得喝，一直追了一天，到了晚上把谭天追没了。凤琪神又渴又饿又累，往前走，看见前面一座庙，这庙的是三层殿，三座山门。凤琪站在山门前仔细观瞧，蓝额金字赤剑菩提寺。 凤琪右手拍了开门，塌了吧， 里边没动静。嗯，凤琪一拔腰就上了山门了，望里一瞧，黑暗暗静悄悄，再仔细一看，这二层殿好像有点亮。凤琪拉着枪下来，飞身行上了北殿，就瞧见东殿南头有点灯亮， 小英雄飘身下来，轻轻来到南头到窗户前，抿湿了手指，就把这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口，秒一目往里一看，这北墙呢是个隔扇，靠东边一点有个门挂着门帘儿，东墙有个茶几，两边是椅子，挨墙靠窗户有张床，床上呢有一包银子打开了，里边有不少的金银，在窗户前有张八仙桌子，上边放着灯，坐在床前跪着一小孩，这个小孩身形苗条，穿着银灰色的长衫，脚下是薄底靴子，蓝绸的罩头，一张瓜子脸，弯眉大眼，面似桃花，哭得如同黛玉的梨花，是抖肺搜肠，依然泣不成声了。再瞧这小孩面前站着一个20多岁的凶和尚，一脸的横丝肉，穿着大领的僧袍，手里拿着一把钢刀。弥陀佛，娃娃，你是情亲令不去？哎，你说去北京投亲，嘿嘿，我不能慈心生祸呀，屠宰就得拍命，我不杀你，嘿。你倒活了，明天你到青年县出手去了，我就完了，你闭眼呗。这小孩吓得魂飞千里，破散九霄，这和尚举刀就要杀这小孩啊，突然间觉得有人拖着这下巴扣，嗯，回头一看把他吓坏了，谁呀？凤琪进来了。这凤琪看见这凶僧要杀人，他能不管吗？他知道这小孩跪在地上，他没法抵御。凤琪进来，站在和尚背后，用左手一托他的下巴颏，右手的枪头就照着和尚的嗓子眼儿，一下就扎进去了。这和尚撒手扔刀，伸腿瞪眼睛，连话都没说出来。凤琪把这凶和尚头朝南，脚冲北，就放在地上了。这才往出拔这枪，一拔这枪，扑，这鲜血窜出了有一尺高，就流了凤琪一身。凤琪就把这枪立在隔扇旁边，这小孩啊，一看这和尚五官挪位，吓得他这哆嗦呀，哭啊。凤琪过来了，站在这小孩身旁边，小朋友，小弟弟，别哭了，要杀你的僧人，我已然把他给宰了，你没有危险了。哭得喘不上气儿来了。小弟弟，我已然把他杀了，你没有性命之忧了，你应该眉开眼笑了，你给我磕头道谢才对，你怎么还哭呢？得了，怎么算还哭？哎呦，小弟弟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么温顺，这么文弱，你爹妈干嘛把你放出来金石投亲呢？跟我说说，别哭了，再有难处我管你。嘿，这位还哭，泪如涌泉，就是不停。凤琪百般劝解，不行，这怎么办呢？急得凤琪直转悠直跺脚，伸手一摸兜，摸出这赤玉莲花来了。这凤琪家里有的是钱，虽然都散了，他是公子哥出身，所以他仗着疏财没拿的东西当好东西。得了，我拿这玩意儿哄哄这小孩，别让他哭了。往前一递，小朋友，你看看这个好不好？要好你就别哭了。其实他拿这东西呢，要哄这孩子，可不是要给他，我还拿回去换我的金锁呢。他把这往前一递，小弟弟别哭了，你瞧这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位一瞧，看见这赤玉莲花了，不哭了，抬头再看看凤琪，这位君子，请问你这赤玉莲花何处而来？哈，你不哭了？小兄弟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太新鲜了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我呀，老家住在北京， 自幼随师学艺。前些日子我在北京广庆茶楼听戏，欠身的贼看见皇上听戏要刺王杀驾，我呀就拿走剑山三鼠救了皇上了。皇上老爷子一高兴，亲赐我五品花翎，我就当了守备了，让我夸官三天。嘿，我美，没想到遇见老侠于成，把我带出北京去攻打剑山，路过清源县，我躲雨到了铁佛寺，落里和尚是贼，跟着和尚一样，哼，被于老侠打死了。小弟弟，你猜怎么着？要来杀贼，这杀贼是亲哥仨，为首的贼头，那是剑山蓬莱岛的元帅谭天唐桂林，这贼可太坏了，他把我们爷仨逮着了，可用了下午门的暗器。嘿，我师傅来了，把我们给救了，把这仨贼给吓跑了。我拿枪就追，追到天亮，把这谭天的追没了。我走到一个村儿，进去想吃点东西，都北是饭馆，到楼上了，没想到这贼头谭天在那儿呢。我拉枪要扎他，原来他吃饭没带钱，哼，让人家饭馆给扣在那儿了。我呀把饭账给了，吃完了，我们两个人村口树林子一站，他把我家传之宝金锁夺走了，我跟他要金锁，他把这半个玉莲给我了。小弟弟，我能要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还跟我说了，他有一个妹妹，长得貌似天仙，倾国之容，27了，非要把妹妹嫁给我。你说这从何说起呀？哼，我能要山贼的妹妹吗？他急着要杀我，幸亏我师父又来了，把这山贼谭天给吓跑了。我追了一天了，晚上到这庙里找点吃的，把兄弟你给救了，真巧真巧，不哭了吧？玉莲我可收起来了。没想到凤七说完了，这个人伸手又打囊中又掏出个玉莲来，把凤七手中的玉莲拿过来，两个一对，正好是一个，凤七就愣了，金玉莲两个凑成一个，红光闪闪，宝光艳艳，真是宝物啊。兄弟你也有啊？哼，你一半我一半，把这一半给我，咱们俩交个朋友。凤七想要，这个人不想给。凤七心说，你不给我，我这金锁可怎么办呢？凑过去还伸手，这个人可就站起来了。屋里边呢又没有多大的地方，这个人呢就想迈过这和尚的死尸去，到东边查几这儿，他也慌了也害怕，右脚一迈，这左脚呢就踩到和尚这血上了，一滑出溜一下，这左脚就插到和尚肩膀之下，他使劲往出一拔腿，脚倒拔出来了，这靴子可掉了，这叫脱鞋现足，露出了窄窄的三寸金莲，原来是个大凤旗，可就再说。 飘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谜语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旋律左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思念和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回忆着少的记忆，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你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太多悬疑。 没有风，也没有心，没有天，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，世界也没有了。 心。 我刚刚在等你，看往事的风雨，爱让两个人心事不离。分开或相聚，都是一种美丽。我要爱一个人的你，我们还在等你，是未来的日子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。你离你的风吹你的爱，越远越缺 望天黑，相依